态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咱们国家可以说是一个糖尿病人的一个大国。作为糖尿病的，可能很多都知道，一定首先要管住嘴。 五驾马车当中的驾辕之马哈， 是的， 吃很重要。 对，那么既然管住嘴，很多人呢就是觉得，哎呀，你说吃什么呀？吃多少啊？这个东西呢，对于糖尿病来讲呢，是一个挺困惑的事儿哈。比如说，很多人就问了，说糖尿病人可以吃西瓜吗？可以吃香蕉吗？啊，即便能吃，吃多少啊？等等，其实这些呢，很多特别专业的事儿呢，一般人真的是回答不出来。 哎，周老师，依您的理解哈，糖尿病人能不能吃西瓜呢？ 我觉得糖尿病人应该是能够吃香蕉，但是西瓜的糖分是非常高的，我还真是说不准。 对，就是觉得香蕉应该是可以吃的。 对。 尤其是有高血压的人，香蕉里面又含有 碘， 碘就是含有这些，我们说的这种微量元素含量一定比西瓜要高。我们听众朋友的理解肯定是这样哈。 是的。 而且西瓜比较甜。所以糖尿病人应该不能吃西瓜，应该能吃香蕉。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赵老师，依您的理解，假比西瓜跟香蕉都可以吃一点的话，哪个能吃得多一点？ 我还是认为香蕉能够吃的多一点， 可以吃的多 一点，然后西瓜呢尽量少吃， 或者不吃， 或者不吃。 对， 因为我曾经听过专家说哈，说这个西瓜的热量糖分是非常高的。有的女孩子为了减肥，说我不吃主食，不吃饭，而吃一些水果，吃西瓜等等，但是他们说其实西瓜吃多了以后反而增肥。那也就是说它的热量和糖分是非常高的。 其实啊，周老师，您看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啊，但是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理解它是有误区的。怎么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听众朋友啊，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第一是西瓜是可以吃的。 西瓜是可以吃的。 而且第二呢，是香蕉呢也是可以吃的。而且我们吃的这个西瓜跟香蕉哈，我们吃3两香蕉就相当于吃了1斤西瓜。 那也就是说呢，香蕉反而要吃少一些。西瓜呢还可以比香蕉吃的多一些。 就是3两对1斤。这中间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哈，有7两的差别。可能赵老师，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听众朋友一定就不明白了，西瓜含糖量这么高，对吧？热量这么高，香蕉又不甜，又含有我们说的这种，对于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听众朋友都很好的这些营养素哈。那为什么西瓜能多吃，香蕉反而要少吃呢？问题在于哈，我们糖尿病人每天吃什么、吃多少是以热卡来计算的。也就是说，3两香蕉和1/2斤西瓜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热卡数是一样的。它都是90千卡。 啊，所以就是不能够一味的说啊，香蕉不能吃，西瓜不能吃。实际上呢，糖尿病人在吃的时候要算计它那个数量，刚才您说的热卡。 对，哎，就是说糖尿病病人每天吃多少吃什么，这个是要根据营养学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来的。哎，我们按照营养学计算的方法计算出来以后，其实听众朋友是什么都可以吃的，只不过就是吃的数量不一样。哎，我们刚才说到了三两香蕉和一斤西瓜啊，它在我们营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一个交换份的食品。什么叫一个交换份的食品呢？就是说能产生90千卡的热量的食品，我们把它叫做一个交换份的食品。哎，那么这个一个交换份的食品对于不同的这种食物来讲啊，它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哎，也就是说500克的西瓜和三两的香蕉，也就是一斤西瓜和三两香蕉，它们两个都是可以产生90千卡的热量，所以它们俩同是一个交换份的食品。也就是说你要吃进去90卡热量的这种食物，你可以吃一斤西瓜，但是吃香蕉的话您只能吃三两。 所以就是说那个香蕉它的热卡更大一些， 更高一些， 更高一些。 哎，所以说说到这儿可能听众朋友就明白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啊，在跟我聊的时候说，哎呀贺主任我吃的很科学了，然后他12345啊告诉我他怎么吃了，我就告诉他您的这个是不对的。就像赵老师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赵老师刚才您也提出来了，说西瓜它很甜的，对吧，甜的东西嘛我们认为就含糖嘛，而且含了糖的话就认为它热量很高，对吧。其实西瓜里面含的这个糖我们叫果糖， 果糖， 哎，水果的果。那么这个糖呢，它呢是不用胰岛素就可以代谢的。哎，其实我们糖尿病病人血糖的那个升高指的是血液里面的葡萄糖。这个果糖呢是不进入血液里面，不用胰岛素它可以直接代谢掉，所以它并不是很升高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葡萄糖。 那也就是说西瓜当中的这种甜它是果 糖,、 哎， 它是不通过胰岛素来进行代谢的。那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在医院哈，突然出现问题了不能够吃饭，这时候又会打葡萄糖。那个葡萄糖实际上就是说糖尿病人是不能够打的是吗？ 哎，对，那个葡萄糖在医院里面我们救治这位听众朋友救治这个病人的时候，那么医生可以给您打的那个葡萄糖那是应该打的，对吧。那么我们自己糖尿病病人这个葡萄糖的量是不可以随意的增加的。哎，这个是正确的，就是我们血液里面的葡萄糖的这个值是不能过高的。所以说您看我们为什么就是吃食物的时候要吃那个低升糖指数的那个食品呢？那个低升糖指数的那个食品指的是升葡萄糖的速度和值都速度也慢值也低的这种食品，我们叫低升糖指数的食品，要选择这些食品。那么除了选择低升糖指数的食品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热卡的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如何来科学的饮食，就是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如何来科学的饮食啊，这个呢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就是要通过营养学计算的方法来计算的。 那怎么来计算呢？ 这个就是其实也简单，但是要有营养师来为我们计算哈。就是听众朋友可以这样哈，听众朋友可能自己不会算也不知道该怎么吃，但是听众朋友可以把您的身高提供给我们，这个是净身高啊，实际的身高，然后把您的这个体重提供给我们，也是净体重啊，真实的体重提供给我们，然后呢再告诉我们您有没有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日的活动量，您每天都做些什么，把这几项指标提供给我们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按照您的这个标准体重，按照您的这个每日的活动的这个量，然后呢给您算出来 您每天需要的总的这个热卡是多少。 嗯，就是说您每公斤体重需要这种总的热卡是多少， 哎， 是吧？ 对， 嗯， 哎，算出来以后呢，我们再把您的这个总的每天总的这个热量的需求分配到您的一日三餐当中去。 嗯， 那么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呢，我们早餐呢会分配1/5的热卡进去，午餐跟晚餐呢会各分配2/5的热卡进去。 嗯， 哎，那么这样分配完了以后呢，再用这个您的早中晚餐的热卡换算成食物，哎，然后再给您一个食物表格，就是您早餐可以吃什么。我们早餐肯定不能说我就吃一种食物，而且天天是一个食谱，这样吃着吃着就会腻了哈。 嗯， 我们会给您很多个食谱，早餐的食谱、午餐的食谱、晚餐的食谱，然后您可以从这些食谱里面来选我吃什么。这样吃下来以后啊，糖尿病病人就能吃到一个合理的体重值的范围内了。 嗯， 比如说有的糖尿病病人，我体重超了标准体重30斤，那么通过我们这个营养学的计算的方法，您在一定的时间内，您的这个体重就会减到那个标准值。那么减到标准值的时候啊，不仅仅是体重下来了，这个时候胰岛素抵抗也会消失了，这个时候您的脂代谢也会正常了，血压也会正常了。其实这就是通过饮食控制的方法控制了您的代谢综合征，也就是说控制了您的血糖，控制了您的血脂，控制了您的血压。 哎，这个呢是科学的，是合理的。 哎， 可能看起来呢有些复杂，可能操作性的觉得能操作吗？ 嗯， 实际上呢咱们说着复杂啊，通过有专业人员帮您来辅助进行的话，实际上计算出来你形成了一种生活习惯，操作性完全是可以的。 可以，其实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很简单，听众朋友只不过就是告诉我们您的身高是多少， 嗯， 体重是多少，您每天都做些什么， 嗯， 就 OK 了，对吧？然后您有没有糖尿病的并发症，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到您一个食谱，您照着这个食谱来吃就行了。早餐有好几个食谱， 嗯， 哎，您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就完了， 嗯， 午餐吃什么晚餐是什么都给您计算好了， 嗯， 哎，您拿到以后只是一个大概的分量，您不离谱，不是离谱离得很远就 OK 了， 嗯， 非常简单。 反而把这个负责的这种复杂的计算工作呢让行家帮着您来做，您按着去， 哎， 执行就行了， 哎， 啊，其实说到底呢还是说就是根据您的体重啊，您的身高啊，每天的运动的量啊， 嗯， 以及有没有并发症这个情况， 哎， 告诉专家 四项指标 啊， 嗯， 然后呢会计算出您的每天吸取的总热量的卡数， 嗯， 然后呢会把它换成食物的一些种类和份数， 哎， 然后再计算出呢每日所吃的各种食物的重量， 嗯， 然后把它们分配到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去，这样呢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就可以放心的吃了， 哎， 而且呢并不是说我有糖尿病我什么都不能吃哈，实际上呢只要你算计好，既能够吃而且血糖又是平稳的， 非常对。 嗯， 嗯，那说到这儿呢正好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在每天呢为听众朋友呢来提供了15位朋友啊，就是打进电话的15位听众朋友，当然是前15位了，我们会为您计算出每天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所以呢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来为您做计算，因为现在糖尿病人的控制血糖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好，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如果糖尿病人想通过饮食来控糖哈，减少对于药物的依赖，那么请您注意在4月25号将举办的糖尿病健康管理的饮食控糖法的一个免费培训班。当然呢受场地的限制，咱们25号这个培训班呢仅限30人免费参加啊，有需求的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咱们是先到先得，额满为止。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糖尿病作为三大常见病之一，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显著特点，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仅仅在2013这一年，

所以说糖尿病病人最关键的是合理的饮食结构。 对， 哎，也就是说我同样是90千卡热量的这个食物的一份儿，我吃什么很重要。 对，吃多少 很重要， 也很重要。 对， 嗯， 比如说听众朋友要理解啊，按照自己的理解，我西瓜我只能吃二两， 嗯， 我香蕉我可以吃一斤半，哎，他认为这个比例是合适的， 嗯， 西瓜很甜嘛，对不对？但是您这样吃的时候，您就大错特错了， 对， 可能就吃成高血糖了， 嗯， 因为热量高的时候，血糖就会很高。 是的，实际上呢，像西瓜看似呢又甜， 嗯， 啊，热量高，实际上它是一种果糖， 嗯， 它那种甜是果糖，而果糖呢是不增加胰岛素的负担的， 嗯。对，所以说我们吃进去的那个食物我们是按热卡来计算的， 嗯， 哎，就是说我们人体实际需要的它是总的一个热量，不能单纯从这个糖的这个角度去理解， 嗯， 哎，实际我们听众朋友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啊，您的这个葡萄糖代谢异常是由于您体内的总的热量进入的太多了造成的， 嗯， 而且糖尿病病人还有一个问题，不仅仅是糖代谢的异常，同时还会有脂代谢的异常，高血压还有肥胖啊等等这种情况，这都属于代谢综合征。我们这种营养计算的方法不仅仅是控糖了，还控制代谢综合征了，实际就是防止糖尿病病人心脑血管等等所有的这种并发症和意外事件的发生了。 嗯，好的，那作为糖尿病人呢，并不是说甜的就不能吃哈，所以呢要根据您自己的这个体重的情况、身高的情况、您有没有并发症以及每日活动的情况，给您计算出您应该怎么吃，去吃什么， 哎， 啊，吃多少。所以呢我们对每天打进电话的前15名听众朋友啊，都将给您的计算您每天吃什么、怎么吃啊，这个吃多少， 嗯，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对大家的最大的福利了哈。 对， 所以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只负责前15名，因为我们这个确实也是人员有限啊。 对， 好的，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当然了，如果糖尿病人想通过呢饮食来控糖，减少呢对于药物的依赖，您可以参加4月25号我们举办的糖尿病健康管理的饮食控糖法的培训班啊。当然受场地的限制，25号的培训呢我们只有30人参加，咱们是先到先得，额满为止，所以赶快来报名参加， 哎， 早晨8点半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糖尿病患者都知道控制饮食的重要性，饮食控制好了就可以做到不用降糖药来调节血糖。我们知道使用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有些药物调节血糖是鞭打病瘤，越调整越难调整。作为糖尿病患者，在心理上要藐视它，不要有精神负担，在生活中要重视它，不可粗枝大叶，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长期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管理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每天吃饭前慢慢的用15分钟时间食用燕麦营养葱条粉，在营养师的饮食训练指导下，逐步就可以用营养调理替代药物调理血糖。燕麦营养葱条粉是由燕麦、大豆分离蛋白、膳食纤维、乳清蛋白粉、乳粉、荞麦、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桑叶、肉桂、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羟甲基纤维素钠等构成。它所含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所含的矿物质有钠、钙、磷、钾、镁、铁、锌、硒、硫磺酸。